兄大弟，真怨我床头找非有计，分你叫俺妻玉台是阶下仇恨，不该把太师爷见皮，封门引那刺上发虎吧灭他，今天有娘娘亲将平时舍他，我要进那不登记也曾把念那子盼曾要不翻盼盼不缠，要听那言过表明，不念那你老伯母悬梁子妻，不念那你小三年改三月，小三月改三里，小三里改三十，小三十改三口，小三口改三款，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口三款，我不带小包的乾坤呐，不念那你三国子八热子丧命，不念那你只落得一个字巴黎，此一番进宫去定金赔罪，你把那好言奉听，郭娘娘降下罪有功，丹臣是才奸，亲的朋寡人一要春，寡人家酒我不听谗言，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呐、啊，不知要打我的命那君，君臣们好一比那国如的情分，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子狂，搬家王古的爱情你哪里休流泪，念了白尘放大了他一步一步顺要的那了寡人

进了曲庄庄文言，哗啦啦啦打拔了头听了歌，官儿也听到哗掉啊，哗啦啦打拔了又听了歌，人有精神马有欢，哗啦啦打拔了再听了歌，太阳的人头落在马前，一来是狼儿一该然，二来的兄妹可团了圆，前的修腿长安转，留在这沙陀国纪念，沙陀国纪 接下来呢，给大家助兴演出的是一个旦角的演员，应该说是我的老师，中国京剧院的耿巧云，为大家带来非常喜庆的，那就是《红娘》，有请。 Yeah!

我断了桥梁，水倒流，他死的死落长山江，该是因你那断酒舟，长盘坡救我头，杀的曹兵不过愁，这一般土将打过油，断酒之歌用气眼眸，你杀刘备不要我进，他弟兄问的是怎肯罢休，若是提兵来争斗，早将那曹操做把与列手，我扭转回身走太空将起秋风，一剑乱成， 这个我们下边换换口味，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《状元梅》。

山林来，马刘彪大胆取人，孙家庄何野里刀伤，耳鸣将人头，胡乱丢一伙与别人，刘公道当相拥常在衙门，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称，谈出身我家事无端丧命，待本县取亲那高道名臣送你祭文，超度儿子们一大魂，叫衙役将人犯于夜。爱的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，听众朋友再会。